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从前的我们将真情化为一封封家书，字里行间满载着爱意和思念，而现在的我们呢，将家书化为一段段声音，声声承载着回忆，句句流淌着思念。 没错，那从前呢，家书是思想与感情的沉淀，从生活中汲取到的点滴，转化为家书里的每个字句标点。现在透过声音依旧传递着家书中所蕴含的那份温情与怀恋。本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可以听的书信，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给家人的。首先我们带来的这封信是来自山东青岛的秦书宇同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我们明明都不用做一只幽闭在深海的蓝鲸。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秦书宇，来自山东青岛，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6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很火的蓝鲸游戏？它火起来的原因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一个通过每天给加入这个游戏的成员下达程度轻重不一的自残或自闭指令，最终在第50天将其引致自杀的死亡游戏。并且这个游戏已经导致不少青少年丧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和朋友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实在不太能够理解，怎么会真的有人加入这个游戏，严格执行着每个有明显自残倾向的指令。相信你们和我们的反应也是差不多的。后来由于好奇，经过一番了解才得知，沉迷于此的大多是10到17岁左右的，或是平日不太合群的，或是有些孤僻悲观的青少年。他们大多很少受到正面的积极的关注，家庭关系也比较淡漠。我突然想到了以前的一个同学小 A， 在一次节日放假前一晚硬是不肯回家，耗在一个小吃店里给自己灌酒，灌到酒精中毒进医院。在那天他一直吵架的父母签了离婚协议书。还有个同学小 B，家里人对他的成绩关注得很，哪一次的排名稍稍下来了点， 或是任课老师说了些类似最近状态不太好的话，第二天脸上立马印上两个清晰的巴掌印，所以他也一直显得郁郁寡欢，每天生活的胆战心惊。我在想，如果那时他们听闻了这个游戏，他们会去参加吗？我以小人之心猜测，大概不会是100%不可能吧。你们和其他许多家长或许还是不能理解，不就是一些生活的不如意吗？不就是年轻时的迷茫和交际挫败的孤独吗？何况在真正踏上社会之前，这些都像儿戏一般，怎么会因此自杀？似乎十分不值得。确实，在蓝鲸游戏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后，许多人指责发明游戏的人恶意夺走那些失意的青少年的希望，将他们引入歧途的犯罪行为。然而，应该时刻积极关注他们的父母呢？他们在其中的冷漠或负面处理，不也应该担起一份很大的责任吗？父母们已经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了多年，早就磨练了不错的心理素质，也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价值判断体系，几乎不可能加入这个游戏。逐渐具有较强判断力的多数青年人也会认为这很荒唐，但这些青少年呢？在他们整体的价值判断体系还未建立之时，或希望不再被孤立而被关注，找到归属，或带着那个年纪的轻狂、反叛和特立独行，他们迷惑地加入游戏，找到了一群带着同样想法的伙伴，自然地融入了这个奇异的圈子。随之，孤立被无限放大，不完美被不断强调，并且在一个大人们总尽量避讳有关死亡的任何事物，将其视为不吉利的死亡教育缺失的环境下，青少年们也不能叫客观全面地理解死亡，敬畏生命，最终只能深陷其中，自我了断。所幸我一直成长在一个关系融洽的家庭，家庭会议、餐食闲聊，还有许许多多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家常对话和小细节，都让我觉得我和你们的交流是很自然的。我们一直都在互相关注着、联系着。我实在很难想象，当孩子不断地用刀在自己身上留下大小深浅不一的伤口时，父母一直未能发现他们的异常。我也不忍想象，若是这些父母对孩子多些积极的关注，结果是不是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些本是一些并非有着十分特殊原因，也不值得赌上整个生命的丧情念头，而他们明明都可以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不做一只幽闭在深海的蓝鲸。感谢不论我如何，你们一直都在，也希望所有的父母能一直都在。祝你们一切安好。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故事。世界带走了他。 响，风吹乱了剪，留下了他手捧眼泪流出弯弯，祖国夕阳孤独的人。 我们说啊，这父母的理解与引导是青少年能够健康成长的关键。 嗯， 依赖父母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感，但是父母如果说对孩子不理解或者说是不认同，那么就会加深青少年的无力感和孤独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人是要活下来的，那么能够活得衣足饭饱就会觉得很不容易了。而现在的青少年呢，生活相对优越，并没有从物质层面上体会过那种生命的不易。但是与此同时呢，虽然物质生命的紧张考验少了，这心灵的焦虑和压力却会比他们的父辈祖父母辈多得多。 哎，这话说的没错，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们呢，他们拥有更多对自由对独立的渴求，但是现实的情况呢，常常是父母并不能真正尊重他们的意愿和想法，甚至是有些父母啊还存在着这种暴力的情形在。那即便没有暴力举动，那诸如孩子在学校朋友中受到了欺凌，父母也没能及时的正面干预，那对于孩子来说，家庭亲情已经不是一道抵御风险的安全阀，而是施加重压的冰冷机器。 没错，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国人呢也是越来越重视教育了，但是这教育呢往往被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包围。为了让一些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能够及早地获取日后求学的敲门砖，一些家长和教师在孩子开智与启蒙的阶段就已经开始谋划着如何去揠苗助长，如何去加油催熟。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奥数班，对吧？ 嗯， 还有像才艺培训、课外辅导等等，真的是屡见不鲜。 没错没错。那你看像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啊，他不得不从小承受着一个巨大的压力，那要被迫的去参与各种高强度的课程学习啊，还有比赛。当然呢，就是当这些压力越积越多，甚至是说无法排解的时候呢，肯定就会产生焦虑感。那除了焦虑感之外呢，还有这个因为社会圣人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的这种累赘感，觉得自己很没用啊。当受挫感和这个累赘感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逃避情绪，甚至是绝望的念头。那由此可见，其实父母的正确引导对一个青少年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 嗯，在这些问题出现时呢，就希望作为父母的能够第一时间发觉，并且引导和帮助孩子们走出困境，而不是说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心而一味的将压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没错，家长一定要注意。 那下面时间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段节选自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信。当时啊，在外读书的儿子对生活是充满了迷茫，傅雷跟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聪，亲爱的孩子，收到9月22日晚发的第六封信，我很高兴。我们并没为你前信感到什么烦恼或是不安。我在第八封信中还对你预告，这种精神消沉的情形以后还是会有的。我是过来人，绝不至于大惊小怪，你也不必为此担心，更不必硬压在肚里不告诉我。心中的苦闷不在家境中发泄，又哪里去发泄呢？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来安慰你呢？人一辈子都在高潮或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阔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里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你也不是栽了筋都爬不起来的人，我预料国外这几年对你整个的人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次来信所说的痛苦我都理会的，我很同情，我愿意尽量安慰你鼓励你。克里斯朵夫不是经历过多少回这种情形，他不是一切艺术家的缩影与结晶吗？慢慢的你会养成另外一种心情对付过去的事，就是能够想到而不再惊心动魄，能够从客观的立场分析前因后果， 做将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一个人唯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我相信你逐渐会学会这一套，越来越坚强的。我以前在信中和你提过感情的 ruin， 也就是创伤、负面，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当作心灵的灰烬来看。看的时候当然不免感触万端，但不要刻骨铭心地伤害自己，而要像对着古战场一般的存着平调的心怀。倘若你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对你有些启发作用，那么将来在遇到因回忆而痛苦的时候啊，那一定免不了会再来的。拿出这封信来重读几遍。1954年10月2日。 其实父母的鼓励和支持往往是我们前行的最大动力。 对， 当我们远离家乡，在外学习或打拼，偶尔打个电话，听听父母的声音，那些遭受的委屈和辛苦便会烟消云散了。 没错，可是有的时候啊，却是恰恰相反，就是我们做的决定，父母未必都是认同的。当有分歧的时候，很多父母啊，很难去聆听孩子们真正的想法。多去听听孩子们的想法，也许他们的决定未必有你想的那么糟糕。说到决定和选择呢，不妨听听来自黑龙江的宋天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对于支教，我是认真的》。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宋天，来自黑龙江，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212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亲爱的爸爸妈妈，转眼间一学期又过去了，我这个暑假需要做一个志愿活动，就不能回家看望你们了，但是我会每天晚上给你们打电话的。你们对这封信一定很诧异吧，都什么年代了，我还给你们写信。我写的这封信主要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我在大四毕业后去支教的事情。我知道如果在电话中商量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吵架的，所以我写了这封信。你们一直不太同意我毕业后去支教，你们觉得支教太辛苦，去的都是一些贫困地区，生活条件比较差，而且为期一年，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对于一个大四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正是宝贵的时间，如果去支教的话有点浪费了。但是爸妈，我只是想把支教看作一种人生经历，一种人生体验。山区的孩子是群特殊的受教育者，我从新闻上了解到山区很缺老师，因为那些地方环境太艰苦了，很多老师都不愿意待下去。但是我觉得学校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是一扇打开未来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教师资源的稀缺必然会降低他们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我知道你们会说这是大的社会环境，单凭我一个人的支教活动改变不了什么。但是爸妈，我知道我是不能改变大的环境，但我可以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我去支教不仅仅是去教山区的孩子们知识，更重要的是开阔他们的眼界，让他们能够通过网络认识外面的世界，在学习上、生活上给予他们正确的鼓励与引导。对，我猜到你们又会说我是被热血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去支教就有多么的高尚。爸妈，坦白讲，我并不觉得支教是一种救助活动， 我觉得它只是一种互相学习和促进。或许我只是比山区的孩子更幸运了一点，我有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们是平等的。我去支教，给山区的孩子们教授知识，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同时我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觉得支教的收获并不在物质层面，而在于精神层面。我可以通过支教看到我自身存在的不足，不断地完善自己。支教的环境艰苦，可以让我的适应能力和忍耐能力增强，在异乡支教的体验也会影响我的人生观。这种实践中的经验很难在书本中直接获得，而且等我以后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些在支教中养成的品质也会让我受益匪浅。况且我还年轻呢，在漫漫人生中有那么一年可以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爸妈，这就是我的想法，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初心，我也希望在异乡支教的过程中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关心。暑假不能回家了，但身在南京，心念家乡。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你的一颗心我却看不清，却还是想做你的眼睛，一个人在哭泣，歇斯底里，只为换你的笑意。你的微表情倔强或安静，总是让人多了不忍心。你是阴天的云，在下的雨也愿守护你。看窗外的风景，仿佛是在聆听你孤独的嘴，多想再靠近你，把你每个黑夜到黎明。天与海的距离仿佛也那么近，只为能拥抱你。许我一生，许我一世不分离。 在很多支教者的眼中，支教呢，就像是去吃一碗麻辣烫，也很像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说是去旅行那么样的很自然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伟大的目的，也不会掺杂太多的名利，只是想去而已。家里面呢，自然是有支持的，也会有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以及主导自己人生的权利。 支教啊，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名词，那跟现在很多支教者的年龄相仿。在1994年，由团中央主导的学生志愿者暑假支教、文化下乡和基层扫盲活动，可以看作是大规模大学生志愿支教的开始。那这个范围更广的支教行为呢，是发生在2001年开始的撤点并校之后。在撤销最快的那几年里头啊，平均全国一天被撤销的小学就有近100所，而且被撤销掉的学校大部分为偏远山区小学。那在这期间呢，一部分有理想的中国青年在某些偶然的因素下进入到这些山区，看到当地儿童渴望知识的眼神的时候，他们怀着一颗单纯奉献的心，用双手推开尘封的校门，让朗朗读书声再次响彻大山。 说到支教啊，可不仅仅是支教者向当地的孩子们去传授知识，他们给予支教者的反而是更为珍贵和美好的。 对，没错。 希望宋天的父母在听完他的心里话之后能够支持他的决定。以上呢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好，稍后回来。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

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98.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上半时段咱们讨论了父母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引导和鼓励孩子的问题，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来继续说一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那些事儿。咱们先来听一听来自甘肃的李文凯同学写给爸爸的家书，叫做爸，我看网络直播不代表我是个坏孩子。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李文凯，来自甘肃，距离我的家乡1622公里，这是我写给我爸爸的信。爸，还记得我俩的争论吗？从小到大，我的想法没有被你这么严肃地批评过。爸，借着这封信，我想静下心来和你谈谈我的想法。一个学期的大学生活后，我回到了家，闲着无聊，我像在学校里那样打开了网络直播。没想到在我看得正投入时，你走进来一下关掉了我的电脑，质问我看的这都是些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什么网红直播的都没什么好东西。你瞪了我一眼，摔门而去。之后好几次你都把这件事挂在嘴边，说我变了，学坏了。可是爸，我看到网络直播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呢。在之前我们俩的交谈中，你一脸严肃地告诉我，现在的什么网红啊，搞的那些个直播，你别以为我没看过，就没什么好东西。什么直播吃饭的，男扮女装聊天的，你觉得这些东西有意义吗？我就不相信你能从上面学到什么。爸，你说的没错，我确实看的是一个很红的网络游戏直播。哎，对，我知道你又会说游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爸，网络直播在我的眼里就是个休闲娱乐的平台，就是一个放松自我的地方。 你不是经常跟我讲你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玩小霸王游戏机吗？你还说你领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后就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机。你跟我讲你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赶时髦。爸，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网络直播就和你年轻的时候打游戏机是一样的呀。我并不指望从网络直播里学到什么深层次的东西。现在时代在进步，技术的革新天翻地覆，娱乐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况且在一个可以互动的平台上，我也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玩游戏的感受，对这个游戏的看法，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也有内容还不错的直播呀，还有直播课堂呢。也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直播都像你说的那么非主流，或许网络直播将成为一种趋势，将来出现全民直播的现象也不一定呢。我看的直播是玩游戏一类型的，我喜欢看这一类的直播，在看游戏的直播时我会感到很放松很愉快，这和自己打游戏是不一样的。况且在我空闲的时候看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行吗？爸，你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很多时候就会询问我的意见，我也能理解你在看到我看网络直播时的生气情绪，但是爸，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或许你也可以看一些我给你推荐的直播，相信你会对网络直播有一个全新的看法。爸，我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远了，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心灵距离不要变远，我希望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听我的想法，咱俩能够像朋友一样畅谈。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有我的小伙伴继续给大家带来家书的那些事。 Flock of birds hovering above just a flock of birds how you think of love 确实啊，这个网络直播的兴起呢，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和追捧。直播的形式啊，很多样，风格多变，那俨然呢，也是成为了大家娱乐消遣的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咱们说啊，网络直播因为它的这个娱乐性、及时性，还有这个有趣性啊，就是在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它也确实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这个未成年人偷花家长血汗钱打赏网络直播这事儿呢，是接二连三的被报道出来。那这些孩子在父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支付，竟然说花掉了父母辛苦攒下的几万，甚至是十几万元。 哎，那这个网络直播呢，它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了，应该为我们的生活是增添乐趣，而不是徒增烦恼。那么如何正确的利用网络直播，是所有网络直播公司和从业者以及作为观众的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在闲暇的时候呢，看上几局这个游戏直播，你像我对吧，我觉得也未尝不是说这个放松身心的一个办法，但是呢一定要有限度，是绝对不能沉迷其中。 我们说父母呢也应该多多的理解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娱乐方式，只要是在不耽误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下呢，有限度的去娱乐，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哎，对，就是可以去接受这些新事物。 说到娱乐方式哈，

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Song, song, blue, everybody knows one. Song, song, blue, every garden grows one.Me and you are subject to the blues now and then. But when you take the blues and make a song, you sing them out again. You sing them out again. Song, song, blue, weeping like a willow. 听完这封家书啊，说实话我有点感慨。 怎么？ 哎，浩兰， 嗯， 你有没有经常被父母要求过说，就是不要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呀、电影啊？还有就是，如果你喜欢动漫的话，一定是也会被家长说过，就是都这么大了，怎么还看动画片呢？嗯、有过吗？ 这个看肯定是有，肯定是有。那你像在小的时候啊，这个在爸妈眼里头，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耽误孩子认真学习的存在。那你像有的家庭，他要是为了控制孩子少看电视，有这个家长出门之后就把这个家里有线给关掉的。但是我觉得，一般这些方法也阻挡不了孩子们看电视。 哎，你说这个，我真的想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了、 嗯。 那时候家里面没有大人嘛，我就把电视给打开，然后呢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但是耳朵呢就不停地听走廊里面的声音，你知道吗？只要一有声音，马上把电视给关掉，开始写作业。那个时候我妈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摸一下那个电视，看它后面 是不 是 热的。 然后我记得我好像被发现过好多回呢。 对，我估计可能啊，就是大家小时候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吧。那你像如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哈，那这个电视呢，也不再是说我们看剧的唯一渠道了。其实你像我，几乎我是不怎么看这个电视机的。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机啊、电脑啊这些移动终端去看我们想看的节目，也没有以前那种就是坐在电视机前头守着一个自己喜欢看的电视节目等着开演，生怕错过开头的那种时候了。 对啊，真的是特别怀念那个时候啊，一家人围坐在沙发上面一起去看电视的那个情景。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位来自湖南益阳的狗剩同学写给他爸爸妈妈的信，《年少时综艺》。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狗剩，来自湖南益阳，我现在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998千米。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事情是这样的，爸妈，前几天我照例在寝室美滋滋地吃外卖时，突然觉得有些无聊，想着若此时能配上一部搞笑综艺下饭，岂不妙哉？于是我搜了搜最近都有哪些热播综艺，陆地夫妇，哎，看过了，我们相爱吧三，这广告植入太多。正在纠结之时，我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快乐大本营了，要不就看这个吧。把最新一期快本打开后，我惊讶地发现快本正在20周年庆。爸妈，你们是否记得曾经每周周六晚上我们三人准时出现在沙发上看快乐大本营的场景呢？应该已经快有10年了吧。那时我们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布艺的沙发很小，虽说每次结果都是一样，是我占领了张最大的沙发，妈妈躺在竖着摆放的太妃椅上， 爸爸只能正襟危坐在最小的那张单人沙发。但是爸爸，你每周都要上演一出沙发争夺战才肯罢休。待沙发分配好，快本也就开始了。我们一家其乐融融地扯着闲谈，看到搞笑之处就毫不雅观地捧腹大笑，快活似神仙。后来随着我年岁渐长，课业压力加重，还有智能手机的普及，我们家的这项传统也就随风而逝了。妈，前几年我们还能在周五的深夜一起看《爸爸去哪儿》了，可自从他不在湖南卫视播出后，把我与曾经的时光连在一起的那根细细的蛛丝也就彻底被吹断了。这次偶然发现快本20周年庆，不禁使我生出一种岁月沧桑之感。世间最令人心塞之事，莫过于看到电视上的那些明星容颜依旧，而你们已生出华发，眉眼间有了细纹。至于我，也从懵懂无知的孩童长成活力四射的五好青年了。一期快本看下后，好笑之余内心却是满满的感动。至少表面上快本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呀。何老师依旧掌握大局，娜姐维嘉左右护法，笑点不断，海涛还是活宝一个，吴昕虽然话不多却是少不了的，他们五个一起再加上各路嘉宾，还是10年前给我们家带来欢乐的快乐大本营啊。仿佛我又变回那个年少的我，对着屏幕肆无忌惮的大笑。虽然这么多年来关于快本的传言不断，甚至如今吴昕也与湖南台解约，但是他们五个还是在一起，依旧是快乐家族。但也不乏被博取关注度而每一季都换主持人，或者至少当红小鲜肉而忽视其综艺感的低质量综艺。虽然一大群 MC 表面上看起来和和美美，但是不难发现他们之间貌合神离，相互之间没有默契，连带着整个综艺笑点下降，尴尬满满。虽然我有时为了小鲜肉的颜值也会去看几期，但却不会留下任何回忆，只能算作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工具。但是快本这类综艺不一样，类似的还有康熙来了，他们不仅仅是给我生活增添欢乐的调味品，更是我年少时光的载体，每一帧都缀满回忆。说到这里，你们一定又要开始说我显摆卖弄我的专业知识，不过要是有朝一日我也能制作出一档染上一代人青春色彩的综艺，那该多棒呢。话说回来，趁着我现在放暑假在家，这周六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看个快本呀？好像有张艺兴和 Angelababy 呢。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由我的小伙伴继续跟大家讲家书的那些事儿。 音乐响起的时候，总期待有个声音跟着我，轻轻唱起这首歌。 蜜语甜言，为你绘出一片。